你好，我是李月。在之前如何利用事物消息来实现分布式事物这节课里边呢，我通过一个小例子来和大家讲解了如何来使用事物消息。在这节课的评论区中呢，很多的同学都提出来，非常的想了解一下事物消息它到底是怎么实现的，不仅要会使用，还要掌握实现原理。这种学习态度呢，一直是我们非常提倡的。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在 RocketMQ 和 Kafka 中，事务消息它分别是怎么实现的？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RocketMQ 的事务啊。我们在之前的课程里面呢，已经给大家讲解过 RocketMQ 事务实现的大致的流程。这里呢，我们再一起通过代码重温一下这个流程。这段代码啊，它提供的是一个创建订单的服务，功能呢，就是在数据库里边插入一条订单记录，同时呢，发送一条创建订单的消息。要求呢，写数据库和发消息这两个操作呢，在一个事务里面执行，要么都成功，要么都失败。在这段代码里面呢，我们首先在 init 方法里面初始化了 transaction listener 和发送 RocketMQ 事务消息的变量 producer。真正提供创建订单服务的方法呢，是 create order 这个方法。在这个方法里边啊，我们根据请求的参数来创建一条订单消息。然后呢，调用 RocketMQ Producer 来发送这个事务消息，并且呢返回这个事务的执行结果。下面的这个 Create Transaction Listener 方法，它是在 init 方法里边调用的。在这个里边呢，它直接构造了一个匿名类，来实现 RocketMQ 的 Transaction Listener 接口。这个接口啊，它需要实现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是 Execute Local Transaction，也就是执行本地事务。在这个里边呢，我们直接把订单数据插入到数据库里边，并返回本地事务的执行结果。第二个方法呢是 check local transaction，也就是反查本地事务。在这里啊，我们的处理是这样的：去数据库中呢查询这个订单号是否存在，如果订单号存在呢，就提交这个事务；如果不存在呢，可能是本地事务失败了，那也可能是这个事务呢还在执行，所以呢，我们返回 unknown。这样就使用 RocketMQ 的事务消息功能，实现了一个创建订单的分布式事务。下面啊，我们一起再通过 RocketMQ 的源代码看一下它的事务消息到底是怎么来实现的。我们先来看一下 Producer 的 Send Message in Transaction 这个方法里面，它是如何来发送这个事务消息的。这段代码啊，它的逻辑是这样的：首先呢，给待发送的这个消息添加了一个属性，就是这个 Property Transaction Prepared。那这个属性呢，它标明这个消息是一个事务消息，也就是我们说的半消息。然后呢，它会和发送普通的消息一样，去把这条消息呢发送到 broker 上。如果这个消息发送成功了，就会开始调用我们之前提供的接口 transaction listener 的实现类中执行本地事务的方法，也就是 execute local transaction 这个方法来执行本地事务。在我们这个例子里边啊，就是在数据库里边插入一条订单记录。最后呢，根据半消息的发送结果和本地事务的执行结果来决定提交或者回滚这个事务。在这个实现方法 end transaction 里边啊，producer 呢就是给 broker 发送了一个单向的 RPC 请求，告知这个 producer 来完成这个事务的提交或者是回滚。因为有这个事务反查的机制来兜底啊，所以呢，这个 RPC 请求呢，即使是失败或者是丢失了，也都不会影响事务的最终结果。所以呢，也不需要再检查这个 RPC 是不是发送成功了。最后构建事务消息的发送结果返回给调用者。上面的这些逻辑呢，就是 producer 这一端事务消息的实现。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 broker 这一端，它是怎么来处理事务消息，并且进行事务反查的。broker 在处理 producer 发送消息的请求的时候呢，它会根据消息中的那个属性来判断一下这条消息呢到底是普通消息还是事务消息的半消息。这个实现代码啊，是在 Send Message Processor 的 Send Message 方法里面。然后呢，我们再跟进去看一下真正处理半消息的业务逻辑。这段处理逻辑呢，在 Transaction Message Bridge 这个类里边。在这段代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RocketMQ 啊，它并没有把这个半消息保存到消息中客户端指定的那个队列中，而是呢，在记录了原始的队列和主题之后呢，把这个半消息保存到了一个特殊的内部主题 RMQ sys trans half topic 中的第零个队列里边。这个特殊的主题啊，它对消费者是不可见的，所以呢，这个里边的消息啊，它永远都不会被消费。这样就保证了在事务提交成功之前，这个半消息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是消费不到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RocketMQ 它是如何来做事务反查的。在 Broker 的 Transaction Message Check Service 这个服务里边呢，它启动了一个定时器，定时呢从半消息队列中呢读出所有待反查的半消息，然后呢针对每一个需要反查的半消息， Broker 呢都会给对应的 Producer 发一个要求执行事务状态反查的 RPC 请求。这部分逻辑呢在 Abstract Transactional Message Check Listener 这个类的 Send Check Message 方法里边，根据 RPC 返回响应中的反查结果，那来决定这个半消息是需要提交还是要回滚，或者说呢等一段时间之后呢再次进行反查。最后提交或者是回滚事务，它实现的逻辑呢是差不多的。首先呢把半消息标记成已处理，如果是提交事务呢，那就把这个半消息从半消息的队列中呢复制出来，然后放到这个消息对应的真正的主题和队列中去。如果是要回滚事务，那这一步呢什么都不需要做，最后呢再结束这个事务。这部分逻辑的实现呢在 End Transaction Processor 这个类中。下面啊我们再说一下 Kafka 的事务。之前啊我们讲事务的时候说过， Kafka 它的事务呢解决的问题和 RocketMQ 解决的问题呢是不一样的。那 RocketMQ 的事务它解决的问题是确保执行本地事务和发消息这两个操作要么都成功要么都失败。并且呢 RocketMQ 呢它增加了一个事务反查机制，来尽量的提高执行事务的成功率和数据的一致性。而 Kafka 的事务啊它解决的问题是确保在一个事务中发送的多条消息要么都成功要么都失败。那这里边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多条消息啊不要求是同一个主题同一个分区，可以是发往多个主题和分区的消息。当然啊你也可以在 Kafka 的事务的执行过程中呢加入本地事务，来实现和 RocketMQ 中事务类似的效果，但是呢 Kafka 它是没有事务反查机制的。那 Kafka 的这种事务机制呢单独来使用的场景呢其实不太多，更多的情况下呢它是被用来配合 Kafka 的幂等机制实现 exactly once 的语义。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中呢也强调过，这个里边的 exactly once 和我们通常理解的消息队列的服务水平协议中的 exactly once 呢是不一样的。我们通常理解的消息队列的 exactly once 呢，它指的是消息从生产者发送到 broker， 然后呢消费者再从 broker 拉取消息进行消费，在这个过程中确保每一个消息恰好被传输一次，不重不丢。那我在之前说过啊，包括 Kafka 在内的几个常见的开源的消息队列都只能做到 at least once， 也就是至少一次，保证消息不丢，但是呢消息有可能会重复，它是做不到 exactly once 的。那 Kafka 中的这个 exactly once 它又是解决什么问题呢？它其实解决的是在流计算的场景中用 Kafka 作为数据源，并且将计算结果保存到 Kafka 这种情况下，数据从 Kafka 的某一个主题消费，然后在计算集群中进行计算，再把计算结果保存到 Kafka 的其他主题中，这样的过程中呢它可以保证每一条消息都恰好只被计算一次，不重不丢，这样呢保证计算结果是正确的。举个例子啊，比如我们把所有的订单消息保存到一个 Kafka 主题 order 里边，然后呢我们在 Flink 集群运行一个计算任务，统计每分钟的订单收入，然后呢把结果保存在另外一个 Kafka 主题 income 里面。那要保证计算结果准确，就要确保无论是 Kafka 集群还是 Flink 集群中的任何节点发生故障，每条消息呢都只能被计算一次，不能重复计算，否则呢这个计算结果就错了。这里边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限制条件，就是数据呢必须来自 Kafka， 并且呢计算结果呢也必须保存到 Kafka 里边，这样呢才能享受到 Kafka 的 exactly once 机制。可以看到啊， Kafka 它的 exactly once 机制是为了解决在读数据、计算然后保存结果这样一个计算过程中数据的不重不丢，而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消息队列进行消息生产消费过程中的 exactly once。 那 Kafka 的事务它又是怎么实现的呢？其实啊你看它的实现原理会发现，它的原理呢其实跟 RocketMQ 的事务是差不多的，都是基于两阶段提交来实现的， 只是呢，它的实现过程呢会更加复杂一些。首先介绍一下参与 Kafka 事务的几个角色，或者呢说是模块。为了解决分布式事务的问题啊， Kafka 它引入了一个事务协调者这个角色，负责在服务端来协调整个事务。这个协调者啊，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进程，而是 broker 进程的一部分。协调者呢和分区一样，它是通过选举来保证自身的可用性的。和 RockMQ 类似啊， Kafka 集群中呢也有一个特殊的用于记录事务日志的主题，那这个事务日志的主题的实现和普通主题是完全一样的，里边记录的数据呢就是类似于开启事务、提交事务这样的事务日志。那日志主题呢同样也包含了很多的分区，在 Kafka 集群中呢可以存在多个协调者，那每一个协调者呢负责管理和使用事务日志中的几个分区。它这样设计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能够并行的执行多个事务，从而呢来提升性能。下面说一下 Kafka 事务的实现流程啊。首先当我们开启事务的时候，生产者呢他会给协调者发一个请求来开启事务，协调者呢在事务日志中呢记录一下这个事务的 ID。然后呢，生产者在发消息之前呢，还要给协调者发送请求，告诉协调者发送的这个消息属于哪一个主题和分区。这个信息呢，也会被协调者记录在事务日志里边。接下来呢，生产者就可以像发普通消息一样来发送事务消息了。这里面啊，和 RockMQ 不同的是， RockMQ 呢，它选择把未提交的这个事务消息呢，保存在一个特殊的队列里边。而 Kafka 呢在处理未提交的事务的消息的时候呢是和处理普通消息一样的，它直接呢发给 broker 呢把这些消息保存在对应的分区里边。那 Kafka 呢它会在客户端的消费者里边暂时的过滤这些还没有提交的事务消息。消息发送完成之后呢，生产者呢会给协调者发送提交或者是回滚事务的请求，由协调者呢来开始这个两阶段的提交。第一阶段，协调者把事务的状态设置为预提交，并且呢把这个写入事务日志。到这里啊，实际上这个事务已经是成功了，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情况，这个事务呢最终都会被提交。然后就进入到第二阶段，协调者呢在事务相关的所有分区里边都会写入一条事务结束的特殊消息。那当 Kafka 的消费者，也就是客户端啊，他在读到这个事务结束的特殊消息之后呢，他就可以把之前暂时过滤的那些还没有提交的事务消息放行给业务代码进行消费了。最后协调者呢他会记录一条事务日志，标识呢这个事务已经结束了。总结一下 Kafka 这个两阶段提交的事务流程啊，在准备阶段，生产者发消息给协调者开启事务，然后呢把消息发送到每个分区上，然后呢进入提交阶段，生产者呢发消息给协调者提交事务，协调者呢会给每一个分区发一条事务结束的消息，完成事务的提交。我把整个事务的实现流程呢画了一个简单的时序图放在文稿里面，你可以来查看。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们照例呢来做一个小结。这节课啊，我分别讲解了 Kafka 和 RockMQ 它是如何来实现事务的。你可以看到啊，他们在实现事务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些共同的地方的，他们呢都是基于两阶段提交这个分布式事务的算法来实现的事务，并且呢都利用了一个特殊主题中的队列或者是分区来记录事务的日志。不同之处呢在于对事务消息的处理方式， RockMQ 呢把这些消息暂存到一个特殊的队列里边，等事务提交之后呢再把这些消息移动到业务队列中，而 Kafka 呢它直接就把消息放到了对应的业务分区里边，配合客户端的过滤来暂时的屏蔽进行中的事务消息。同时啊，你还需要了解 RockMQ 和 Kafka 的事务它们的适用场景是不一样的。 RockMQ 它的事务呢适用于解决本地事务和发消息的数据一致性问题，而 Kafka 的事务呢则是用于实现它的 exactly once 机制，那么主要用于实时计算的场景。课后请你根据我们课程中讲到的 Kafka 事务实现的流程，那去看一下 Kafka 的源代码，把这个事务的实现流程呢分析出来，把我们上面的这个时序图呢做一个细化，那力度呢就到类和方法调用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再想一下，如果事务进行的过程中协调者宕机了，那 Kafka 是怎么来恢复这个事务的呢？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写下你的想法。 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一些启发，也欢迎你把